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48集，余不悔的心魔。龙申望着远处拾阶而上的人影，半边嘴角微微扬起，安宁的眼神里微光荡漾，似藏千万星海。 等他来到你面前，我就用你的身体亲手杀了他，这样是不是更有趣？ 你做不到的。如果你可以完全操控我的身体，我早就不存在。 龙申绝不认为此刻在他身体里的这位天魔本尊是什么善类，对方之所以没有动手，不是因为怜悯或者好玩，而是因为对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。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，但事实如此。八方伏魔阵的存在意义，不仅是封住深渊与人间的通道，更有镇压削弱魔气的作用。波贝叶在深渊中沉睡这么多年，因通道打开与世间阳气生机连接而醒来，本该气势磅礴重掌深渊地狱，但事情却在龙申身上出了意外。龙申在阵眼以自身为容器，吸收了几乎所有逃逸出去的魔气，虽然濒临失控边缘，但当时力量已经极为强大，他怕自己失去理智之后反成祸害，所以选择跳下深渊化解这场劫难。从纵身一跃的那时起，龙申就没想过出去，谁知误打误撞，这个决定反而压制了苏醒过来的天魔。因为波贝叶想去人间世界，但因天道规则所限，他注定无法以本体出现，只能借助龙申的躯壳。但等他与龙申合体之后，才发现此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控制，龙申拥有的魔气与他不相上下，意志力更是强大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波贝叶的力量被压制，但龙申也无法驱赶波贝叶，这就是为什么冬至和余不悔他们犹有挣扎的余地。龙申在受制于波贝叶的同时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们。但随着在深渊地狱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龙申也只会越来越虚弱，这具身体的控制权最终将被波贝叶彻底夺走，届时恢复所有力量，而又拥有人类躯壳的天魔波贝叶才将会是真正的恐怖魔王。黑色魔气在周围翻涌不休，咆哮怒嚎。龙申现在被魔气深入侵蚀之后，几乎不用刻意去感受，就能听见这些魔气的心音，充满了无数黑暗欲望的波动，能够令任何正常人类瞬间陷入癫狂。 看他的挣扎多么徒劳。 波贝叶笑吟吟地望着冬至举步维艰的身影，他抬手朝虚空一点，魔气从指尖涌出，在半空幻化为一只漆黑的凤凰。本该绚丽的尾羽画了个圈，留下的却是狂风般朝冬至席卷而去的魔气。魔气被剑光劈开之后，一只浑身漆黑的凤凰从天而降，向冬至汹汹扑来。凤凰身上的魔压远比刚才更加浓郁，那是波贝叶从自身分化出来的一部分魔气，属于远古深渊之力，以龙身全盛之力对付起来尚且有些棘手，更不要说此刻只剩一人势单力孤了。但冬至不为所动，依旧挥剑正面迎上，不天罡气寄于剑身，剑气与凤凰口中喷出的黑火相撞，霎时蹦出剧烈震荡的动静。余不悔慢慢地走向那棵桃花树，熟悉的情景再度勾起他内心最深重的愧意，勾起对故人的回忆。但柳丝更多的是戒备，对他而言，桃树不是同类，而是已经魔化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异物。树下站着一个人，白色衣裳，束发高髻，面容清俊，带着微微的笑意， 似等候已久。 余长剑，好久不见。 对方的视线落在了柳四身上，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见有缘人。 从何说起？ 难道你不也是树木所化吗？要不是看见你，我都快忘了我的原型也与你一样。 柳四没有同类相逢的惊喜，反而拧起眉头。在柳四看来，桃树是根据余不悔记忆幻化出来的魔物，是余不悔的心魔。他也许对余不悔的过去了如指掌，却不可能知道柳四的来历。柳四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刚才的判断了。 你还是桃树吗？ 世间一点魔念未息，魔物就等于永生不死。当初余长剑虽然杀了我，但我化魔之后不入轮回，无法转世投胎，做树做人都求而不得，只好继续留在这深渊之中，等待有朝一日能有人想起我，前来救我脱离苦海。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 既然是魔物，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 过往种种阴差阳错，非谁人所愿，余不悔欠你的已经还给你了。 还？ 桃树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温和的神色消失无踪，露出了一种近似嘲讽的表情。 他拿什么还？如果不是为了救他，我不会毁掉半生修为，如果没有修为受损，后来我也能及时脱身，不至于被人一把火烧了。我自落地生根，成长于天地间，庇护了多少在枝叶间栖息的生灵，为多少人遮风挡雨。我从来没有亏欠过谁，为什么却要被这么对待？凭什么？ 当毕生所有委屈发泄不出，那只有化为怨毒，才能继续留存意识。那三个字，字字含恨，既是诘问柳四，诘问余不悔，更是诘问天地不公。白衣人身后的桃树若有感应，顿时沙沙作响，剧烈摇动，桃花片片飘落，洒下漫天花雨。但对柳四而言，这绝不是什么浪漫，而是赤裸裸的杀机。 快走！ 柳四反应极快，抓住余不悔就往后退，但桃树的动作更快，那些花瓣飘落半空，倏然一顿，朝他们激射而来，铺天盖地，避无可避。 余不悔，你竟敢起名叫余不悔！你对杀了我一点都不后悔是吗？别忘了，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还杀了我。我在这里等了多少年，才终于等到你？你欠了我两条命，我要把你挖心掏肝！ 那些花瓣携着凌厉的劲风，裹着森森的魔气，转瞬即至。柳丝一边下去狠狠抽在地上，也编开了大部分花瓣，但依旧有漏网之鱼的花瓣急速掠来。第一波未了，第二波又至，肉眼所见数之不尽。柳丝能抵挡住大部分，却无法抵挡所有，尤其是在余不悔没有援手的情况下。 余不悔，你清醒一点，他现在是魔物，要杀了我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